日重新再开始过。 唔系样样嘢都可以再开始过嘅，所以做每一个决定嘅时候都要审慎啲。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14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上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除有我陪伴你之外咧，仲有一个一号戒备信号陪伴你啊！哇，呢个风咧好似突然之间出现，咁啊，亦都咧上过去天文台咧就望一望咁佢嘅走势啦。咦，好似都几正下喎，咁究竟系点呢？咁大家要拭目以待啦。咁更加要拭目以待呢，就系、已经嚟到八月份啦。2022年8月4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呢嚟到7月初7，今日呢系一个这个牛郎织女相会嘅七夕节啊。听过咧有谭咏麟谭校长嘅《最爱的你》之后，我哋有叶倩文嘅出现。七夕嘅日子咧，有男有女，有你有我。叶倩文，你今天要走。 Thank you.

带来有黎瑞恩的《爱你这样傻》，也都将时间带到早上的5:29。再次提提你，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刚才听新闻讲呢，话这个一号戒备信号预无意外呢都会挂到今早早10:00的，所以大家呢就要特别留意啦。更加要特别留意呢，就是即将会为你送上呢，就是5:30新闻啦。返嚟之后呢，仲有继续一个小时嘅清晨上嚟，继续会喺空气中陪伴你嘅，有我切陪陪嘅。好，转头我哋再见。 清晨5:30，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除非热带低气压显著增强，一号戒备信号至少会维持到今朝10:00。在过去几个钟，热带低气压稳定地向偏西方向移动，本地风势会在今日中午前后有所增强。与该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外围雨带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关在全港多区采取特别执法行动，打击售卖冒牌驱蚊产品活动，检获大约600件相关产品，估计市值大约25,000元，并拘捕7人。海关表示，早前接获商标持有人举报，话有药房售卖怀疑冒牌驱蚊产品，经深入调查和在商标持有人的协助下采取执法行动。被捕的6男1女，年龄介乎30至53岁，包括4名药房负责人、2名药房员工和1名供应商负责人。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发表声明表示，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伊朗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他又说，美国政权的挑衅行为已经成为威胁世界和平稳定的源头，国际社会必须制止。财经消息，道指升416点，报32,812点；标普500指数升63点，报4,1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3.86，瑞士法郎0.961，加元1.284，人民币6.758，英镑对美元1.215，欧元对美元1.017。澳元兑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62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1765.05美元，卖出1765.6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渐渐转吹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雷暴，星期五日雨势有时颇大，礼拜日和礼拜一的骤雨减少，短暂时间会有阳光。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清晨5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130公里，即是在北纬22.2度、东经115.4度附近，预计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靠近珠江口一带。在过去几个钟，该热带低气压稳定地向偏西方向移动，随着该热带低气压继续靠近珠江口一带，本地风势位今日中午前后有所增强，除非热带低气压显著增强，一号戒备信号至少会维持到今朝的10点。与该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外围雨带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大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 将军澳。FM106.8 屯門及元朗。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十分长的一个歌名啊，好彩今天都没有识螺丝，讲得好好，这一首的就是彭嘉丽的歌声啊。每因为一号戒备信号的来临呢，吹走自己的预言，你不知道你都会不会在意我会讲的一个说话呢？ 夜静的灯火照样感觉美丽，浪漫是越半暗淡却成流如灰，只想找不到终止，人完全不知所以，遇集热爱粗字求再度表示，独站在夜深街角，幻性地感染冷漠，无人能明白我想带着泪而狂歌，跌破的梦魇仍残留一堆一堆讽刺，唯愿你看见，请你会意，爱你爱你你不用怀疑，情感透支，你叫我暗里失理智有意没意，怎么始终讲不出心中所思，不知所以只想你会意，人能明白我想带着泪而狂歌，跌破的梦魇仍残留一堆一堆讽刺，唯愿你看见，请你会意，爱你爱你你不用怀疑，情感透支，你叫我暗里失理智有意没意，怎么始终讲不出心中所思，不知所以只想你回忆， 世界太冷你也极冷得使我有进进退退仍不争执，怎么始终讲不出这 知所以，只想你会意。一生一次，可否真一次？ 唔系食嘅，只想你会意，唔系一碟意粉嚟嘅 ，OK。但系咧有李克勤、关淑怡嘅呢一首歌，只想你会意。好啦，咁啊讲下呢一个嘅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5:45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为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西北风。渐转吹偏南风嘅，离岸间中吹强风，海面系有涌浪。展望咧，未来一两日咧系有骤雨同埋雷暴啦。星期五雨势有时颇大啊。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骤雨系会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嘅。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啦。今日天气就真系麻麻地啦。咁啊，行山嘅朋友今日雷暴最好唔好去行啦，系咪有危险啦？咁啊，游早水嘅朋友都要留意啦，海面有涌浪啊，即系最好就系唔好落水啦。今日咧就系呢一个七夕嘅佳节啦，会唔会咧都觉得自己好幸福，身边拥有一个好爱锡你嘅男人或者系女人呢？ 如瀑布泻下来，投进那深深一个海，全没有保留。当我投入你真的爱，不再问应不应该，只庆幸终于得你飘来，来令我放下冷漠，强烈地爱。

人生道路好漫长，每朝早嘅时间亦都可以做你喜欢嘅嘢，可能做运动啦，食一个好嘅早餐，听一啲好歌，我都希望可以一生陪住你走，咁就最好啦。咁希望都会喺空气中，每个星期都可以同你相遇啦。无论是打风的日子或者是晴朗的日子，我都会坚守岗位的。还有这个时间呢，我们要听这个六点钟的新闻简报了。回来之后呢，继续还有半小时的清晨省里，转头再见。附近预计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靠近珠江口一带。现在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萨米以南及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五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以南、萨米以南及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五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22.2 度、东经 115.4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计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靠近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渐转吹旋风6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6级，间中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沙美以南吹旋风6级，渐转吹南至东南风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西北风5至6级，渐转吹西南风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西北风4至5级，渐转吹西南风5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稍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北偏西风2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24公里，东沙吹南风3级，能见到9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风2级，能见到11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6公里有雨。这一节华南消息报道完。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2812点，升4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55点，升6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报7.85，日元133.85，瑞士法郎0.961，加元1.285，人民币6.758，英镑对美元1.215，欧元对美元1.017，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62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1764.9美元，卖出1766.12美元。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全民继续换证，迈步与时并进。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92至95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7月25号至10月6号期间换证。而1954年或之前出生的人士，现在就可以到换证中心换证。大家亦可带同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想求诉，明明情深，然而亦不敢亲切地抱拥。如等，感觉被我断送，纵是看不清楚爱意浓，仍未敢伸出我手捉碰，逃避你。情人而用情的心，我天昏地暗，逃避你爱是遥又远得很，而我始终不敢靠近，还是不相信能和你合衬。最遥远的一种相拒作，明明留恋，然而用辗转的挂念扑空。回忆心里越再越重，却不珍惜这一次痛苦，我的思想像完全失控，逃避你却又期待我天昏地暗，逃避你爱是遥又远得很，而我始终不敢靠近，还是不相信能和你合衬。在意情在我心的深处，不可以停止，逃避你却又期待我可跟你做情人，而用情的心我天昏地暗，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来到星期四啊，喺呢一个嘅清晨爽利，嚟到六点钟新闻之后咧，咁啊当然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啦。喺电话嘅旁边咧，就有临床肿瘤科林家安专科医生嘅林医生，早晨。 早晨啊，佩佩，大家好。 早晨，早晨嗱，咁林医生咧就记得上几个礼拜咧就同大家讲咗鼻咽癌啦，讲起头颈癌里边，除咗鼻咽癌大家比较熟悉之外咧，仲有一样嘅癌症就系呢一个嘅口腔癌咧，都大家都比较熟悉，特别系讲紧呢一个嘅舌癌咧，好多时候咧都听到有朋友都有呢一个嘅问题啦。咁讲起即系喺口腔里边出现癌症，系咪即系话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有機會是發生癌症的呢？ 其實是啊，即是大家想到口腔有黏膜的位置呢，其實都可以生癌。咁頭先佩佩你都講過最常見就是舌頭癌啦，但大家都可能聽過其實舌根又可以生癌啦，或者上顎啊，甚至個吊鐘啊，甚至牙骨啊、牙肉，咁呢啲其實都係可以生癌嘅地方。唯一唔會生癌嘅呢就係牙齒嘅啫，咁即係口腔內每个地方都可以生癌嘅。 你头先讲牙齿唔会，咁啊记得咧前排咧我就即系呢个智慧齿我冇理佢啦，因为咧即系唔去到最尽头嘅，我都唔会处理佢嘅。咁但系咧亦都有人警告我，哇！你唔理佢啊，一阵间咧我哋都有啲 case 见到咧系会演变成为癌症嘅，哇！吓吓我咧即刻流晒汗嘅，系咪都真系会有机会嘅咧？ 其實個因果關係就未必咁直接嘅，不過我哋知道喺口腔入面嘅癌症咧， 有機會咧，都因為口腔入邊有啲尖牙生得唔好，成日刮損咗附近嘅牙肉或者嗰個黏膜，咁令到佢長期發炎。咁大家都知道啦，長期發炎其實都係會有導成為癌症嘅一個主要危險因素。咁所以如果啲牙處理得唔好，咁係有機會引起嗰個口腔癌症嘅。 咁即係話，如果譬如個犬齒係特別尖嘅，又或者某一啲牙齒係特別尖嘅，成日都刮到側邊啲牙肉或者係條脷嘅，咁咪真係要特別注意？ 其實真係要特別留意啊，因為可能開頭你咬親佢，佢自己會好翻啦，但係久而久之重複創傷咧，咁呢啲黏膜咧，其實都會增加咗患癌嘅機會。 嗱，咁啊，聽起講你話即係喺個口腔裏邊有發炎。我哋成日即系都市人，即系都好繁忙，成日都会生飞枝嘅、哦。咁系咪生飞枝生得多，或者生即系生嘅粒数多，或者佢嘅时间比较长，咁就会慢慢演变成为口腔癌噶？ 嗱，呢啲都系好多人会问嘅问题啦。咁但系飞枝咧，其实自己系唔会变成癌症嘅。不过你要明白，好多癌症咧，反而初期咧系会俾人以为系飞枝，咁而忽略咗，错过咗治疗嘅黄金时期。最主要呢啲飞枝或者真系癌症初期咧，佢其实有机会系持续唔转好，甚至流血或者变大。咁呢啲情况咧就要早啲睇医生，即系化验清楚到底有冇癌细胞喺入边啦。咁亦都要留意，譬如本身啲病人系自己长期吸烟啦、长期饮酒呢啲咧，其实都系增加咗患癌嘅机会。 点解咧？ 口腔有。吸煙同埋飲酒咧，大家都知道係一級致癌物嚟嘅， 冇錯。 咁即係我哋話病從口入啦，啲呢啲煙酒都經過我哋上呼吸道啊、口腔啊，咁長期去刺激我哋嘅黏膜，會誘導咗癌症。咁所以本身如果有呢啲風險因素，又發覺有一啲長期口腔內唔好嘅潰瘍咧，咁真係要認真留意啦。 好啦，咁我哋講翻口腔癌裏邊，即係大家都比較常見嘅就係脷癌啦。通常即系咪会见到有肿咗啦，或者有痛啦，我哋先会留意到，定系其实佢可以无声无息咁样就已经系演变成为癌症嘅咧？ 头先提到痛啦，反而痛就未必系一个主要嘅病征，反而系长期有一啲唔好嘅溃疡，就损咗嘅地方好耐都唔好，即系几个礼拜都唔好，甚至嗰个损嘅地方越嚟越大啊，附近有肿胀，甚至话口齿不清。影響你講嘢，影響你進食咧，咁嗰啲大家都明白係有問題噶啦。 你講緊口齒不清係因為佢痛啊，唔舒服令到個口齒不清，定係佢完全條脷唔分純咧？ 其實睇下個腫瘤大細啦，因為初期就以黏膜為主，咁佢自己唔痛啦，咁但係嗰啲地方成日刮到啲尖牙附近嗰啲嘢咧，咁其實都有啲不適嘅情況，影響你講嘢。到個腫瘤大啲嘅時候咧，佢除咗侵蝕黏膜，亦都會侵蝕脷本身嗰個肌肉嘅。咁會影響咗個舌頭嘅活動，咁即係影響進食，亦都影響你說話咯。 咁其實咩人會特別容易有呢一個嘅脷癌嘅咧？ 其實最大嘅風險咧，都係頭先提及我哋話食煙飲酒嗰啲病人啦。呢啲其實大家都知道，煙酒對身體都係唔好啦，即係成身任何一個地方咧。都會有機會因為煙酒而引起癌症，而口腔癌嗰個關係咧就特別大嘅。 咁會唔會話都有家族性遺傳嘅咧？ 頭頸癌嘅遺傳咧，相對地就比較罕有啦。即係如果我哋話，就算屋企人近親有頭頸癌咧，一般我哋都唔會懷疑佢有啲咩遺傳嘅性質嘅。主要都係後天嘅因素居多。 即係都係病從口入啦。如果聽你咁講。 是啊， 咁年纪嘅分布咧，定系男女比例会唔会都有即系、就是、有啲数字可以睇到咧？ 其实传统嚟讲，头颈癌咧都系一啲年纪比较大嘅病人啦，或者比较以男性居多。咁呢个分布可能都同即系嗰啲饮食习惯啦、烟酒习惯咧都有一个正比例喺度嘅。 系啦，咁如果真系唔好彩啦，你即系被诊断为有呢一个嘅口腔癌啦。咁通常嘅治疗方法系咪即系脷癌就可以割咗佢啦？咁但系有啲地方系割唔到嘅，系咪啊？都会有噶。 系啊，大家知道舌头其实即系每个人都一条嘅啫，而舌头亦都一个咁细嘅组织咧。你好早期嘅话咧， 做手術是可以割除，亦都保留了那個器官的功能。但是比較後期的話，或者個腫瘤比較大，割除之餘呢，其實亦都要再重整，即是做，即是用其他的肌肉呢重整一條好像新的舌頭一樣。但是當然功能呢就沒有原本的舌頭那麼好的了。 即其實都可以用手術，即是外科手術來到治療的。 是啦是啦，但是若果那個腫瘤真的太大了，真的侵蝕了其他重要的器官，譬如附近的骨絡、或者那個腫瘤即是影響附近的淋巴都很多，譬如頸部的淋巴，那可能我們會考慮第一一些有道的化療，就是先打化療看個腫瘤縮小縮成怎樣，再做手術或者做電療化療這樣去根治個病情。但是如果咁不幸那個腫瘤其實已經去到其他器官，譬如肺部啊，譬如肝臟啊，咁嗰啲就唔會考慮以手術切除㗎啦。咁嗰啲考慮主要呢就是、以化療或者一啲標靶藥甚至一啲免疫法治療去幫手啦。 聽你咁講呢，即係其實如果自己本身食嘢都檢點嘅，身體都健康嘅，基本上都唔使擔心啦。但係會唔會有啲警號出咗嚟嘅時候呢，即係除咗你頭先講話即係有即係舌頭會潰爛之外，如果其他口腔癌嘅地方會唔會都有引起，即係可能有口臭嘅情況出現啦，或者呢會唔會即係有聲音有沙啞等等呢啲情況出現呢，就要特別留意一下呢。 口臭成因就好多啦，咁但你都講得啱，如果口腔入面有腫瘤呢，因為腫瘤其實好多壞死呀、腐爛嘅情況係會發出惡臭嘅，即係或者一啲異味，咁呢啲都要留意啦。咁其他你話聲音之雅呢，好多時就係有時個腫瘤佢生得比較大，或者已經一路延伸去到下面咽喉，即係我哋聲帶附近，或者聲帶嘅神經線附近呢，咁係有機會令到嗰個聲沙。咁但係呢啲咁嘅情況，譬如聲沙呢，都係代表住個腫瘤其實應該都幾後期啦。 咁但係會唔會都摸到呀、或者用肉眼都睇到嘅呢？ 嗱，譬如我哋常見嘅舌癌呢，其實肉眼係應該可以見到即係明顯嘅潰瘍或者明顯嘅腫塊嘅。咁你話摸唔摸到呢，即係嗰個舌頭嗰度你又好少走入去自己摸嘅，即係經過訓練嘅醫生其實係真係會用手去即係檢查下嗰個舌頭個腫瘤大細呀，或者去入侵嘅深度同埋厚度，去奠定佢嗰個臨床嘅期數。咁其他最重要呢，就係亦都要睇下佢個頸部有冇腫塊啦，即係我哋講話去咗個淋巴嗰度再去決定啦。 咁治療方面呢，即係頭先你講，即係除咗用手術或者一啲嘅藥物去治療之外呢，其實講緊醫治嗰個存活率高唔高㗎呢？ 其實早期的頭頸癌或者舌頭癌其實都根治率非常之高，非常之高，目標是根治它不再翻發的。但是也都其實有很多其他原因去斷定，要看看那個腫瘤的期數，譬如腫瘤那個厚薄，腫瘤有沒有侵蝕到其他的器官，有沒有影響到附近的淋巴，還有有沒有即走散。再加上呢，即你說醫病呢，我們經常見啲病人很多真的食煙飲酒的，即你叫他辛辛苦苦做完個治療，我們說醫好了，但是如果他不是太生性，不是那麼聽話，又再食煙飲酒呢，其實真的有些即俗一點說就攞苦離身，就是你醫完跟住又再毒回去，讓他生第二個腫瘤。所以除了在那個治療的配合呢，復康期間呢，很多東西譬如戒煙戒酒呢都要做得好，咁嗰個治療效果先至事半功倍啦。 我曾經都聽過一個咁嘅傳說，就講咧喉癌咧，就係因為咧食得熱嘢太多咧，就會令到有喉癌嘅出現。有冇根據嘅咧？ 有類似嘅傳說係有人講過嘅，不過即係食熱嘢咧，我哋講係同食道癌嘅關係會略略大少少。喉癌咧就未必關事啦，因為大家知道食熱嘢咧，其實會經過食道落到個胃。咁一般嚟講就唔會經過咽喉嘅。 咁所以就唔需要擔心啦。但係即係如果食得熱嘢太多，有影響食道方面嘅問題呢，都係同樣要需要關注嘅，係咪？ 係呀、所以食得健康好緊要啦。 其實呢，聽阿林醫生講呢，最緊要係咩？預防勝於治療。有時呢，健康嘅生活呢係比起你往後嘅治療係更加重要囉。 好，咁今日咧，唔该晒林医生嘅，咁下星期同一时间，我哋继续就住唔同癌症再同大家探讨下咯噃，拜拜， 拜拜。 我和你常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住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常妨碍着远望， 到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港，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三篇，开展不忘双面， 让我心路待人见。 听紧呢一首前嘅同时咧，亦都要同你讲声再见啦。我哋再见嘅时间系几时？冇错，就系听朝早嘅五点钟，我哋准时再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同你再次见面。约定你听朝见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除非热带低气压显著增强，一号戒备信号至少会维持到今朝嘅十点。在过去几个钟，热带低气压稳定地向偏西方向移动，本地风势会在今日中午前后有所增强。与该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外围雨带，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大骤雨和雷暴。今日起接种科兴新冠疫苗的合资格年龄降至六个月大婴儿。医管局辖下五十几间普通科门诊可提供接种服务。另外，接种第四剂新冠疫苗的合资格年龄今日起降至五十岁。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呼吁市民尽快打针。他又说，公立医院隔离病房暂时仲有空间接收新冠患者，而转介到私家医院的绝大部分是非新冠病人。十三间私家医院暂时腾出364张病床。医管局会同私家医院方面商讨，因应疫情发展和需要，寻求更多合作空间。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发表声明表示，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伊朗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他又说，美国政权的挑衅行为已经成为威胁世界和平稳定的源头，国际社会必须制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渐转吹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雷暴，星期五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一和星期日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有可能会影响香港。在朝早的6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110公里，即是在北纬 22.3 度、东经 115.2 度附近，预计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靠近珠江口一带。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4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6个月至到3岁的幼童今日起可以接种科兴新冠疫苗。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希望政府尽快引入伏必泰幼童版的疫苗，提供多一个选择。他说时间急切，呼吁不要等，就算打了科兴，迟些再打伏必泰都没问题。稍后听听他的解说。 政府就宣布在今个星期开始，政府雇员逢星期五都可以穿着运动服或者便服上班，鼓励他们在公余的时间多些参与康体活动。不过民建联的调查就发现，有不少市民都认为在香港的社区体育的康体设施不足够，要预约康文署辖下场地也都有很大困难的。一阵间会讲下调查的详细结果。 有環保團體調查發現，超過70%受訪駕駛人士考慮由汽油車轉用電動車，但超過一半駕駛者就不想俾多啲錢去買電動車。調查又顯示，1/4受訪市民不願意俾多啲錢用環保交通工具，建議用綠色債券資金嚟提供優惠。一陣講下詳細嘅調查結果。 咁港大喺今個年度一共係取錄咗8名患有肢體殘障或者係視障等等有特殊學習需要嘅學生。一陣間就會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哋嘅心路歷程同埋對於將來學習嘅期望。 在马来西亚，政府推迟一项禁止年轻人吸烟法案的投票，交给一个委员会研究解决法案引起的争议。